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ARG21 新型支线飞机正式交付给成都航空公司。而在不久之前，根据相关科研人员透露，我国还将在2020年前将首个太空机器人送往太空执行一系列的任务。最近有关天空的好消息真是接连不断啊！在新一周开始的夜晚，我们和您聊一聊天空中的那些进步。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你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今天呢是11月30号，我们和大家先来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今天要讲的这个事情还是挺有意思的。1609年的11月30号，意大利著名的科学家，包括天文学家伽利略，第一次用望远镜来观测月球。哎呀，想当年伽利略抬头就能看得见月球，我刚才抬头看了一下啊，不说了，咱们还是说伽利略吧。46岁的伽利略呢，在1609年的时候呢，听到了有关望远镜的消息。其实呢，他不是望远镜的发明者，在那一年冬天啊，他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自己动手磨制了20倍率的镜片，然后呢，把自己的望远镜对着月亮，开始去探查人们心目当中的宇宙。他把望远镜呢对向夜空的时候呢，看到了浩瀚无限的宇宙，包括还有月亮的真面目，开启了人类对于月球的了解。刚才我提到了伽利略呢是第一次听说了望远镜的消息。其实早在13世纪末的时候呢，意大利啊能工巧匠们就已经开始呢琢磨来制作这个双凸透镜，而且是比较薄的双凸透镜，安装在镜框当中。在15世纪中叶的时候呢，已经知道啊用凹透镜来协助近视的人们了。在16世纪初的时候呢，凸透镜和凹透镜呢已经整个在欧洲流行起来。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说需要一个凸透镜和一个凹透镜就可以组成望远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啊还没有出现呢？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事儿呢，其实也是有着很多非常偶然的因素啊。在1608年9月份的时候，荷兰有一个发明者，他的名字叫做李伯谢，他在一个偶然的组合当中呢，发现了把这两个镜片一对呢，就能够看清呢远方的东西。后来呢，李伯谢也向自己当地的父母官去申请了这个专利啊，这个专利的主管人说，不错不错，挺好的，你赶紧啊去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筹备。但是当这个叫做李伯谢的荷兰商人啊正在忙碌的时候，另外一位荷兰商人呢已经在法兰克福的市集上销售他的望远镜了。就大家基本上在同一个时代是发明了同样的东西，所以李伯谢最后申请的发明是没有被受理。在1609年的春天的时候呢，巴黎的眼镜商已经开始制造出来呢镜筒当中有一片凸透镜还有一片凹透镜的小型望远镜，但是放大的倍率呢只有3到4倍。在1609年的5月份呢，意大利的科学家伽利略呢就听说了这个事儿，这事儿好啊，两个镜片呢加在一起能够看得很远。他呢于是就自己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改良，然后在11月份的时候呢完成了一个放大20倍的仪器，并且大胆的将目标转向了月球。从11月30号到12月18号，伽利略呢夜夜观测并且描绘了月球的表面，至少是留下了8幅图。在1609年1月7号的时候呢，他还注意到木星旁边有3个小点，一直到3月初呢，他也是进行了一系列的观测，不仅呢是一笔一画的描写出了月球上面的山脉和深谷，甚至还观察到了金星的盈亏，记录下来了木星旁边的4颗游动的星星，还有呢土星啊、猎户的星座啊，还有银河等等。后来伽利略还成为了一位畅销书的作家，依据呢自己的观测还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星际信使》。在这本书当中呢描述了自己的所见所作所想，这本书呢使他瞬间走红。 1610年，美第奇家族的托斯卡纳大公呢，给了他一份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就跟伽利略说：“哎呀，你看你这么聪明，也有这么棒的发明，要不然你就回到佛罗伦萨吧，啊，再不要在别的地方待着了。回来呢，我来资助你。”其实呢，美第奇家族也是资助了很多的艺术，这个艺术领域的，比如说艺术家啊，像大家熟知的文艺复兴三杰，其中呢有这么两杰都是由他们家呢所资助的。好了，我们再回到关于伽利略的事情当中啊，伽利略呢后来是成为了非常有名的天文学者，这是跟他很强大的动手能力是分不开的。当然呢，通过伽利略的故事，我们可以读出很多有用的信息来，比如说你不见得一定要成为这个领域的第一人，但是你一定要在这个领域尚未成熟的时候有非常非常突破性的进展，而且你的动手能力一定要强。除此之外呢，你在做出新产品的时候一定要借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营销方案，比如叫现在叫什么呢，叫 marketing 啊，要推广到市场，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你。其实科学家对于他们来说，要想让自己的成果被别人知道，营销也是同样的重要。我们和各位分享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在1609年的11月30号，伽利略第一次用望远镜观测到了月球。昨天咱们国家的航空工业又迈进了一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ARJ21 新型支线飞机正式交付给成都航空公司。而在不久之前，根据相关科研人员透露，我国还将在2020年前将首个太空机器人送往太空执行一系列的任务。最近有关天空的好消息真是接连不断啊，在新一周开始的夜晚，我们和您聊一聊天空中的那些进步。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到的话题是进步。真是啊，纵观一下咱们国家的这个航空工业啊，最近可真是好事连连。你看前段时间我们说到了 C919 这个飞机呢已经是下线了，今儿呢跟大家来说到的是 ARJ21 这个飞机呢，跟 C919 比起来它小了一些，它主要直飞的呢是支线的一些任务，而且呢它还是一个拥有咱们自己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喷气式的小型客机。这个飞机呢不久之前已经是正式交付呢成都航空来使用了啊，可能有些朋友未来去西南的时候做一些支线的航线，可能就能够感受到 ARJ21 外表看起来特别特别的炫啊。今天我们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陈虎龙，欢迎虎龙，你好。 嘿，各位晚上好。 还有呢我们的老朋友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欢迎邢强博士，你好。 大家晚上好。 ARJ21 这个飞机呢，看起来它的机型的设计跟我们过去见到的美国早些年的这个喷气式客机有点像，都是把那个发动机呢 是放在了后面啊，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波音啊、空客啊，都是放在它的机翅膀下面。 对 啊，为什么 ARJ21 要采用这样的一个设计呢？邢强， 它对于这种尺寸比较小的这种支线客机来说呢，把发动机放到后面，所谓的尾舱式的这种布局呢，能够使得客舱里面的噪音呢尽量的小。因为这个发动机放在后面呢，对于这个客舱里面的人来说呢，离的距离就比较远了。 对， 另外呢，对于这种小尺寸的飞机来说呢，它的无论是在配平啊，还是在它的这个飞行的空气动力学来说呢，都还是可以说是比较不错的。如果大型飞机来说呢，它的翼展比较长，就是它的机翅膀比较长。这时候呢，机翼呢在就会有一个力呢把它往下拽。而且呢，你到飞到天上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机翼要提供升力，又会有一个力量往上把它往上翘。而这时候呢，你如果把发动机呢吊在这个机翼下面的话呢，就使得它这个上翘的这个幅度呢就会变小，有助于它的力学方面的稳定。 哦，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根据飞机的大小来去决定的。 嗯，是的。 啊，这个飞机呢，我们现在已经在网上看到的发照片，还是真的是挺炫的啊。 嗯。 目前全世界做这种小型的支线客机的公司多吗？你看，我们过去听过有庞巴迪。 啊，对，非常多，非常 多。是加拿大的一家公司。 加拿大的，还有巴西航空。 哦。 前一段时间呢，日本刚刚推出了它的 MR 机。 哦。 也是类似尺寸的、类似布局的飞机。 他们跟咱们的 ARG 21比起来怎么样？ 大家性能应该说都是差不多。 嗯，都差不多。 嗯， 但是我觉得有这么一点，是我们对于中国人而言啊，大家过去比如说咱们的支线客机，喷气式的小型的喷气式的支线客机，你只能通过去外边购买，这个是咱们自己生产的第一批。 嗯、 或者呢，支线客机呢，过去做这个新舟60，现在呢，我们是有了小型的喷气式的支线客机。虎龙，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没错，其实从 ARG21 的这个飞机的立项来说呢，是2002年、2008年的时候首飞成功，我们2014年的时候取得了飞机型号的这个合格证，昨天呢是正式交付，这样一个过程。 嗯、 当然呢，现在刚刚雨龙也说到了，它的外形很炫啊，红白涂装，这个涂着一个太阳神鸟的图案， 嗯， 可以说是非常漂亮的飞机，从外观上看。 对。 而我们再看到关键的几个词，就是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支线客机，其实这一个词儿概括这个飞机来说，无与伦比的说明我们这个飞机的重大意义，那就是支线啊，这个喷气式客机。其实对于我们从西南的这个支线的这个航线来说呢，对于高原的这个气压也好，恶劣的一些环境的适应来好，可以说这样的飞机能够很好的满足我们对于西南地区，包括这个成都航空公司的一些飞行的一些需求，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有力的补充，我怎么看。 在这个支线的飞行当中啊，邢强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咱们国家支线的航线密集吗？就这个这方面需求多吗？ 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咱们国家的西南地区。 嗯， 因为那个些地方呢，像成都、重庆， 嗯， 然后昆明， 嗯， 这些地方呢，属于那种就是星罗棋布式的，就是中型、大型的城市呢，以这种在1000千米以内的这个范围， 嗯、 或者说再往外扩一点，2000千米以内的范围内大量分布。 嗯， 但是呢，由于咱们国家西南特殊的这种地形条件， 高原， 哎，对，有高原， 哎、 然后呢，有盆地，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单纯依赖于公路的话呢，不太现实。另外呢，那里面也没有说特别适合于航运的大河流， 哦、 也不靠海， 对， 所以呢，未来肯定要无论是货运还是客运都会大量依赖这样的支线客机。 支线客机和干线客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啊，主要还是在航程和这个载荷量上。所谓干线客机呢，就是说大飞机， 嗯， 就是100座以上， 737、747。 对对对，737呢，应该说是干线客机当中的尺寸最小的一个了。 嗯， 在当然虽然小呢，像 C919、737还有 A320， 嗯， 这个级别呢是今后竞争最激烈的。 嗯， 这样的干线客机呢，比方说北京飞上海，然后北京飞国外的国际航线， 嗯、 上海飞的国际航线，这样呢是主要是一个国际枢纽大都市之间的航运，而这个支线客机呢，恰好弥补了这个干线客机的这个不足， 嗯， 就是说它把这个网织得更密了， 嗯， 让国内呢其他的城市呢也能享受到航空运输的这样的便利。 用干线客机飞支线是不是一件特划不来的事儿？ 啊，是的，是的，是的， 很费钱， 对， 因为飞的路途太近了。 对， 而且乘客也是有限的。 对，从设计上来说呢，就是这样。你不能说不满员，飞机只载了一半客人，只载了几十个人就起飞吧？ 啊， 你看，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和媳妇儿去云南旅游， 嗯、 啊，我们报了一个自由行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话，从北京飞到昆明，昆明到大理，大理到西双版纳，哎。尤其到昆明、到大理、到西双版纳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很近。 嗯， 如果说是我们用干线飞机去飞的话，那我经常我们去做这个云南的这样旅行航班的时候，坐不满。 嗯， 肯定是。而且呢，它本身飞机来说很灵活，航班也很多。 嗯， 而考虑到大家如果是去云南、去四川、去那样的一些这个高原的地方的时候，你也会关注到当地的这个高速公路。 嗯， 尤其会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 对。 而如果我们开车的时候，其实又哎，盘山呢又不方便，这个时候支线的科技就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的一个运输方 案。哎呀，你说到那边开车，我有一次去那边旅游啊，我租了一个车，我在重庆开过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小20公里的隧道，就那接近20公里的都在隧道里边啊，开到后面我都已经以为天黑了。你想一想，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要经常开车出门的话，是一件比较痛苦的 事儿。 对， 而且呢，你要是坐车，比如说你从昆明去大理，我坐过一次，就当时也是去那边旅游 啊，你就坐车去的， 对，坐大巴车开了9个小时，当时可能还没有现在的条件这么好啊，在想为什么不坐飞机呢？ 一个小时， 对啊，坐飞机其实会很快。我们为什么不坐飞机呢？因为我们报的是旅行团，旅行团算了一下，坐飞机机票太贵了，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 坐不满。 这干线飞机坐不满，那就把机票平摊一下嘛。 对， 如果是用支线的话，就会便宜很多。 是的，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支线飞机了，比如说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的，或者有些朋友听过的，哪怕说是从一些事故新闻当中听过的新舟60，这个飞机呢，现在是一些支线飞机当中应该是一个主角。但是我们今儿提新舟60呢，说的这个事故新闻啊，主要是一些它过去的传统的一些可能多发的一些问题。这个飞机本身是没问题的啊，只不过现在我们跟大家提这个新舟60的时候，要顺道说一下，也希望说这个问题呢能够早日得到彻底的解决。新舟60，今天我问你一下，和 ARJ21比起来，你觉得 ARJ21会取代新舟60吗？ 它俩的首先来说发动机不一样，所以说呢，它俩就是一个是高端配置， 对 ARJ21豪华型 啊， 新舟60呢，它就更偏向于一些更短程的。 ARJ21 是苹果，新舟60是安卓，是吧？ 差不多应该是这样的，因为 ARJ21 呢，不仅仅是现在的 ARJ21700这一个型号，它今后呢，总共要发展成4个型号，其中有一款呢是豪华公务机型， 哇哦， 另外还有其他的货运机型， 咋个豪华呀？ 一般就是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种白白的美国的湾流客机的那种， 白白的美国， 就里面整个那飞机座舱里面就4个座椅，然后每个座椅都是非常宽阔、舒服 的 大沙发， 然后还有酒吧，然后有专门的保镖， 还有专门的空姐， 对 啊，就是未来它会走的一个方向 啊， 也是会奔着高大上去的。 嗯， 那这个飞机呢，我们今儿跟大家提到的时候，我们顺道说一下，它现在已经是交付成都航空使用了，就可以在国内飞了。但是呢，我们再给大家补充一个消息，它实际上是取得了咱们国家的试航证，目前还没有取到呢美国、欧洲的试航证。美国的试航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拿到美国的试航证，这飞机就可以去美国卖了。现在呢还不能去美国卖，只能在国内卖。虎龙你那边了解到的情况，这个试航证是个什么问题？咱们现在这个飞机这样飞的话，安全性可以得到保障吗？ 这儿先讲一段子。为什么说安全性能保障呢？这次我特意注意了，我们很多媒体报道新闻细节当中提到了我们国家民航总局这个吕局长。最开始第一批乘客去坐我们的 ARJ21。 哎呦， 哎，就是领导来代言，你说能不安全吗？ 哇，身先士卒啊！ 哎，没错， 点个赞。 是一段子其实从后来 是真的吗？ 是真的 啊，那真的就不是段子，这是真事儿。这事儿要推广啊。 是，其实从我们自主研发的整个这个过程来看呢，我们经过各个环节的这个科技测试来说，对于它的安全性是非常有保障的。而且这款飞机在设计的时候，就是面对我们西部的复杂的地域环境，以及我们的这个高温的一个环境、高原环境来去设计。其实对于我们周边的这个环境，尤其我们国内这个环境来说，是很适应的。当然你刚刚提到了美国和欧洲的这个标准，其实呢对于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个民航总局颁发的、航空协会颁发的这样的一个证来说，我们国内满足来去运行这个飞机来说是非常安全，而且是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以及舒适度。从几个舒适度的标准来说，比方说座椅，比方说客机的宽窄度啊，包括这个机身内的配置来说，也是非常舒适合适的。 那这个关于美国的那个 FAA 的试航证的话，咱什么时候能拿得到啊？星强，你这边有情报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吗？ 其实 ARJ21 从首航到现在交付，包括这期间7年多的时间，不停的在测试，实际上应该说是创造了世界民航史上的一个又一个的记录。这个实验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它其实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东西。它的实验呢是很开放的，比如说这个结冰实验，就是在北美洲做的这样的实验，在2014年。其实还是说就是敞开了，我做这些实验，然后实验数据公开，让大家来评判，到底适合不适合这个认证。但是能不能通过呢？这个得看 FAA 方面，毕竟他们也考虑到这个欧美市场方面的问题。 对，咱们其实国内的这个认证的标准就答的这套卷子跟美国那套卷子是一样的。 其实卷子是一样的，但是还是有一个立场问题嘛，所以还是当然不仅仅只能在咱们国家卖，其实 还是有一些国家认可咱们国家的所谓 CAAC 的这种。 哦，不仅仅是咱们国家 的。对，还可以像东南亚呀，像非洲一些国家， 哦， 就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还是认可的。 嗯，所以这个飞机其实也是不愁销路的。你看咱们支线有很多很多的需求，而且还有一些呢国家也是可以来去售卖这个飞机的。 对， 而且秦江也跟我们说了，其实这个我们的试航的标准就是按照美国的标准来的，咱们的标准已经通过了，美国那边迟迟不通过。其实呢我们说到这儿，想必听节目的朋友应该心里也有数，因为飞机啊是一个，飞机的市场是一个大蛋糕，他们可能舍不得把这部分蛋糕呢切给我们。 没错，而且尤其是民航的这个飞机是个战略性产业， 啊， 那这个蛋糕的更大了。 怎么说它是个战略性产业？ 你想想，民航飞机是大家都是需要的，去像我们造高铁啊，包括我们像这样的技术成本很高的一个， 嗯， 高投入的一个高附加值的产业。如果说你切了一块蛋糕，那别人就少一块蛋糕。 嗯，对， 而且民航市场的这个需求量非常大。 嗯， 那么这个市场一大的情况下，如果你第一开始咬了别人一口，动了别人的奶酪， 嗯， 那你想想后面奶酪别人肯定不愿意让你再动了。 嗯，我们现在的高铁已经在全世界非常有竞争力了。 没错， 你看李总理在出访的时候， 是 啊，高铁已经成为了李总理随身携带的一个需要去，我打引号的推销的 推销员 啊，推销的商品。希望这个 ARJ 二幺也罢 ，C 九幺九也罢，未来也会成为第二个或者第三个中国式的商品名片。 是， 嗯，好了，这个话题暂且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啊。最后要来说一件事特别好玩，刚刚看到的一个消息，中国民用航空局 CAAC 表示呢，从2017年起，中国要求所有的空中管制员和所有的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交流的时候都只能用英语。这个事情呢有意思了，就是未来在航空公司呢当飞行员的这些朋友们，大家都能够只能够用英语去进行交流了。行程，这个新闻是我刚刚看到的，你怎么解读这个事儿？ 这个事情是因为出过好多好多的危险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国外的飞行员，大家知道这个飞机出问题的时候，飞行员会狂喊 Mayday Mayday。 嗯， 但是呢，有的飞行员他听不懂， 嗯， 就在空中就不会避让，这个就会很容易给对方的飞行员造成一些危害。 哦， 另外呢，以后随着这个国际航班的越来越多，在其他的在国际机场起降的时候呢， 嗯， 如果说跟塔台跟管制员沟通不畅的话，很容易出现大问题。 嗯，对，你看我们刚才讲了 C919 ARJ21 都已经要国际化了，那在硬件国际化的同时，软件开飞机的人先得国际化起来。 嗯， 好，这个话题暂且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呢把这个高度啊，从飞机的这个10000米的高度再给您再放得高一点，咱们呢冲出大气层来到宇宙当中，也看到最近咱们国家的一个新的进步。昨天咱们国家的航空工业又迈进了一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ARJ21 新型支线飞机正式交付给成都航空公司。而在不久之前，根据相关科研人员透露，我国还将在2020年前将首个太空机器人送往太空执行一系列的任务。最近有关天空的好消息真是接连不断啊。在新一周开始的夜晚，我们和您聊一聊天空中的那些进步。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科学的玉龙。今天呢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新闻观察员陈虎龙，以及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再次欢迎二位回到节目当中。虎龙你好。 大家好。 邢博士你好。 大家好。 接下来要说一个事儿呢，这事儿你也得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来详细的讲解讲解啊。我前两天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呢是从不久之前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始的。在这个机器人大会当中呢，据说啊咱们国家的航天工业也是展现出来了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大概会在2020年左右呢送往太空。为什么要往太空送机器人呢？其实目的这个送上去的呀，它是一个加油员，是给很多的没有油的卫星啊，或者有点问题的卫星啊，给它加加油，或者呢稍微给它修理一下啊。据说这个卫星2020年就要上天了，而且说这个卫星特别特别的贵。有一些外媒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说这个事儿啊，哎呀了不得呀，它除了能够给卫星加油，那是不是还能把它不想看到的卫星给它推到别的地方去，是不是未来还会有一些什么军事方面的用途？当然这都是大家的猜测了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就这个机器人对于整个的卫星使用而言，它能够起到多么重大的作用呢？ 作用还是挺大的。 嗯， 现在的尤其是地球同步轨道，就是说在赤道上方36000公里的这个高度上有大量的卫星， 实际上上面的元件没有坏， 嗯， 只不过它用来维持轨道的燃料耗尽了， 嗯， 所以就成了一颗死卫星， 哎呦， 没法起作用的，非常可惜。 对呀，花那么多钱 送上去， 油烧完了就没了。 对，而且它这个轨道呢是非常有限的， 嗯， 按照国际天文联合会的这个规定呢，各个卫星之间的间距呢不得小于70公里， 嗯， 这样的话呢，这个整个只有赤道上方这么一圈， 嗯， 早晚这个轨道会被占满， 对， 所以这些失效的卫星在那里站着呢也是个问题， 嗯， 所以呢如果能上去给它加满燃料呢再继续使用的话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而且呢， 嗯， 美国宇航局做了一个测算，就是在未来5年之内大概有242颗这样的卫星需要这样的加注作业，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哦，对呀， 对，如果谁哪个国家抢先拥有了这样的技术，哪个国家就可以领先在这个市场上吃到最美的果实。 哎，你说到这个事情啊，我们现在的科技已经可以把卫星送到想送的地方去了， 嗯， 甚至呢我们都说过有探测器都要出太阳系了， 嗯， 我们再往相同的位置发一个机器人给他来去加注燃料也罢，这事儿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吗？ 得看怎么说，如果那个卫星还活着的话， 嗯， 它的姿态和轨道比较稳定的话， 嗯， 这没问题。但是如果它已经坏掉了，或者说它哪里漏气了，在那里乱转的话，就很难。哪怕只是燃料耗尽了，在那里静静的待着， 嗯， 也比较困难。这就像咱们去背一个100斤的东西， 嗯， 如果是背自己女朋友的话，她也是100来斤， 哦， 但是背上去并不觉得沉，因为她很配合， 对，而且 另外呢心情也不一样， 对， 是吧？对吧？但是如果你背一个100斤的麻袋，里面装的都是土豆的话， 嗯， 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另外，首先它不会抱住你， 嗯， 另外一个你还很难在这个麻袋上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背住它的一个方法。 但如果这100斤的土豆是背给女朋友的话， 啊，这就 不一样 了，这就 是目的不同了， 对。 对，所以太空机器人需要2只手，一只手呢比较强壮，它是左手先抓住这个卫星， 嗯， 另外一只手呢就是右手，然后用它来呢给它加注燃料。 哦， 抓住卫星，加注燃料。 对， 嗯， 现在呢，咱们刚才跟大家说了，不久之后我们国家的太空机器人就要上去了。 嗯， 在咱们国家之前，前面有人站队吗？ 有一个， 谁？ 美国宇航局在2013年和2014年做过这个测试。 嗯， 但是不要着急，它测试的是酒精。 嗯， 是乙醇，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太空中呢找了一个比较非常配合的一个卫星，然后做了一个， 嗯， 空中的对接的活动，然后呢往里面加入了一些乙醇。 嗯， 它不敢用现在太空中用的真的燃料，就是偏二甲肼。 嗯， 因为偏二甲肼的爆炸性非常强。 哦， 一旦失败呢，就爆炸的场面就比较壮观了。 对， 所以它用了酒精，基本上算是实现了这样的加注活动，但是它没有实现非配合目标的这种加注，也没有直接的加注偏二甲肼， 嗯， 所以说这个第一还指不定是谁。 他只是跟女朋友加注了，嗯，啊，然后就是背女朋友成功了，背土豆没成功。 哎，是的，是的。 啊，哎，那咱们刚才跟大家还说了，说这个机器人特别贵啊，它为什么会特别贵呢？贵在哪儿啊？ 首先来说，它只有手没有身体。而且在太空中的轨道来说呢，你不能随便跑。 嗯， 所以我如果加注的话，那个加注孔恰好在背面，而且那个被加注的卫星呢还转不动。 嗯， 怎么办呢？就得把手伸到它的背面去加注。这个时候呢，像人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3个关节这样就不够用了。 嗯， 一般呢它需要7个关节。 哇！ 而且呢，每个关节都要有很强的姿态稳定的一个系统，就是它要完全都要靠自己稳定，而且它不光要稳住自己，还要稳住一颗非常重，有可能比它重好几倍的一个卫星。 嗯， 所以这样算起来呢，肯定得比较贵。 嗯，但是这个技术现在目前基本上都已经成了。 哎，对。 啊，不久之后我们还会再听到很多很多关于这个，哪怕是天上的飞机啊，或者在更加远一点的深空的卫星啊，都会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新鲜的科技，已经变成现实的科技来到我们的身边。今天呢，我们在照亮新闻深处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了一些在航空航天这一方面的消息。抬头一看，我们今儿的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谢谢二位嘉宾做客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希望未来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和大家继续来多去感受一下航空航天这一部分的科学知识带给我们的许多惊喜、许多兴奋。我是玉龙，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